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时间的17:09，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哈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昨天啊，貂蝉在节目当中说了一句话，有听众还记得吗？ 说呀，周末不喝酒，人生路白走。今天啊是周五了，也是明天是周六周天了哈，迎来了一个周末。所以呢，今天貂蝉继续给大家推荐几家喝酒的小酒馆。哎，还记得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叫《我的前半生》哈，里面呢有一家这个店叫酱子，是一家吃日料的店哈。看到这个男主跟这个女主啊，经常去这家店里去吃点这个三文鱼啊，吃点这个日本料理，然后喝上一壶小酒，嗯，真的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生活态度哈。那么今天呢，也是找了几家不错的小酒馆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。日本主厨坐镇的真秀小馆，还有失恋33天的取景地，还有认为这个高人气的酒馆，从霓虹国开来北京的居酒屋。哎，霓虹国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刚才我也是特意查了一下，这个霓虹就是用日语说日本的谐音，用中国翻出来呢就是霓虹哈。葡萄架下的这个居酒屋呢，靠炸串走天下的老牌连锁，北京有这么多家居酒屋，这次呢先分享几家，大家可以私藏一下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吃肉喝酒，在周末的时候呢叫上你的三五个朋友去喝上一壶小酒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。说呀，在日本每当天开始摸黑的时候，小酒馆门口的红灯笼挨家亮起来，下了班的人们最爱涌进一家家的这个居酒屋吃肉喝酒聊聊天。嗯，推荐的第一家店呢叫鸟粥利，鸟就是小鸟的鸟，这个粥呢就是广州的粥，利是力量的利，鸟粥利是日本主厨坐镇的真秀小馆哈。一进去就能感觉到这个装修环境啊，还是满天日式风格的哈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一家小酒馆，开在一栋老旧小破楼的2层尽头，典型的这个烧鸟店的格局哈，一个现场炸串的操作台，周围有一圈这个座位，日本主厨在工作的时候呢，老客人通常会坐在他对面，跟他用日语或者中文聊聊天，还有一个榻榻米的包间，不一定基本是做不到的，烧鸟随便点点就好了，品质都是棒棒的。另外热腾腾的亲子泡饭和店家自酿的赤皮也是不错的哦。这家店呢叫鸟粥利，在霄云路的32号快客2楼，进国航酒店。嗯，霄云路32号快客2楼，进国航酒店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完了这一首头发乱了，我们来听这一首张惠妹的给我感觉。 是关键，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，发了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，赤诚

上纸面具，流言比刀尖还锋利，金钱的脚下有太多努力，人生有多深不见底，灵魂在逃亡无处去，现实像车轮，我是只蚂蚁。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大橙子，给我广大的段友出征，点一首王建房的《在人间》。好，把这一首歌送给你的段友和你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哈，我是貂蝉。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在上上节目当中，貂蝉说了一句话是周末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哈，你有跟你的朋友约好今天晚上去哪喝酒吗？赶紧啊，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，可以去找个三五个好友去撸串喝啤酒哈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祁龙飞过来签到了哈，又来了。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《我的舞台》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不错的小酒馆哈。这家店呢叫鸟亭，鸟就是小鸟的鸟，亭子就是庭院的亭，鸟亭。是失恋33天的取景地之一哈，后来换了比原来大五倍的新店址，门口挂着居酒屋标志性的红灯笼，装饰很用心思，烧烤台用一层玻璃窗隔开了，可以透过窗子看到烧鸟的全过程，小红灯笼、复古海报，还有一进门整面的这个清酒墙，很可爱哈。深夜食堂同款的这个酒蒸蛤蜊做得很温和，果然下酒。烧鸟里的鸡肉串和酱汁尤其入味，培根卷西红柿培根挺至烧芡哈，但素秋刀鱼的滋味真是很多个家居酒屋里数一数二的。记住啊，素秋刀鱼是一定要必点的。店名呢叫做鸟亭，地址在新源西里东街1号，新源西里社区内，离原址30米处，新源西里东街1号，新源西里社区内，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。说实话其实不是很贵哈，叫做鸟亭，鸟是小鸟的鸟，亭是庭院的亭哈，鸟亭。继续说到这一家店呢叫鸟豚，是韩国认可的高人气酒馆哈。鸟豚这个鸟呢，就是也是那个小鸟的鸟，豚是三里屯的屯，鸟豚。说这一家店呢跟鸟亭和鸟中立并称三鸟，也是京城成名很早的老牌的一家居酒屋了，毕竟开在这个屯儿里。韩国人很多，不仅仅呢有日本人，其他国家的吃货也有很多专程去光顾这一家店的，生意呢是非常的火爆，预定呢也是要必须的。以鸟为名，自然 不要错过烧鸟，招牌的是碎鸡肉饭很香浓，小鸟胃都忍不住吃光一大碗哈。一点小建议，梅子酒配个美点的杯子是最好不过了，毕竟装修都是这么的和风有味道。嗯，装修风格也是偏那种日式风格的哈。地址呢是在工体东路的甲六号致胜快捷酒店的一楼，叫做鸟屯。工体东路甲六号致胜快捷酒店一楼，人均消费呢也在10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不贵哈。说实话，真的不贵。好，我们来听歌哈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的《踏浪》。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仙偷客栈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

来自听众，是叫无念吗？有繁体字啊，点的永远不说再见，来自零点乐队的演唱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哈。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啊，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居酒屋哈。这家店呢叫《醉虎传》，听这个名字真的不像是一家居酒屋的名字哈，好像是《醉虎传》，有点像吃东北菜的感觉哈。日本本土开了很多家的品牌了，在北京的南锣和五道营都有店。开店时期呢，这个日本的老爷子还赶过来助阵过。小店不大，只有七张桌子，墙上贴满了日式海报一类的，很有感觉哈。存瓶烧在日本就是主打加推荐菜，带来北京味道也不含糊。半熟牛肉颜色就美哭了一大堆这个妹子哈、啊。芥末味的浓郁，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，各种口味的烧鸡肉也是他们家的另一个特色了，每种的肉肉都超级的好吃，超级的这个肉质很浓哈。地址呢是在五道营胡同的13号甲2，叫醉虎传。醉呢就是醉酒的醉，老虎的虎，这个传呢就是醉虎传，还是醉虎传，醉虎传。五道营胡同13号甲2，人均消费呢也在100多块钱左右，也不是很贵哈。继续的这家店呢叫三友丁，开在葡萄架下的居酒屋，雍和宫附近开了一个葡萄架下的小小的日料小屋，温馨隐蔽哈。下了班来坐会儿，喝两口小酒，什么疲倦都会消得差不多了，是很多人上班族的最爱啊。这家店呢真的很像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酱子的感觉，鳗鱼饭和各种串烧都推荐，出品比较稳定，下酒的选择很多。他家最近又新开了一家主打铁板烧的店，听说新店还有个超级大的熊本君哈，可以过去合影了。店名呢叫做三友丁，地址是在雍和宫大街31号5号线雍和宫地铁站的 D 出口就能找到这家店了，叫三友丁，人均消费呢也在100多块钱左右。有位听众金柱说点歌，你要点什么歌呢？来把歌名发过来哈。我们来先来听完这一首《爱的初体验》。

来自杨坤的牧马人哈，感谢你们的留守和陪伴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好，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们来推荐最后一家这个居酒屋。这家店呢叫虎太郎，虎的也是老虎的虎啊，虎太郎是靠炸串走天下的老牌连锁店了，正经开了有年头的日料连锁店，走进去有很强的孤独美食家的代入感，布置得很精致，还有很多老虎元素哈、和异域风情的小面具可以自拍或者摆拍用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店里简直要被女客人霸占了，主打炸串系列，厨师就当着客人的面在柜台后面炸制菜品，还会免费送小菜，特别的贴心。大碗烧人气蛮高的，他家传说中的拉面每天就卖那么几份哈，你要去晚了的话就没有了。想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打电话来预定或者来问清楚。店名呢叫做虎太郎，在新源街二号，进机场高速辅路，人均消费也在100多块钱左右哈，真的是不贵。一位听众叫蜗牛花，他说点歌你要点什么歌呢，来把歌名发过来哈，然后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。我们先来听完这一首杨坤的牧马人。是来自听众蜗牛花点的哈，来自赵传演唱的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，打烊了，关门了哈。 那在这里呢，貂蝉祝所有听众哈，明天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。刚才也说了，周末不喝酒，人生路白走，也可以叫上几个三五好友去吃一顿好的，来喝上两口哈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哈，拜拜。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？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怎么做？怎么做都是错。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，只要改变这结果，我会说我愿意做。我受够了寂寞，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。